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黄金茶色素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好，那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赵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呢，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呢真不在少数哈。甚至现在呢有年轻化的趋势，而且呢到一定的程度呢，医生可能就会说你得装支架了。那么对于装支架呢，很多人是有点抗拒的哈，觉得不管怎么样它是手术哈，而且呢装完以后也并不是说呢就完全是这个就是一了百了了，就完全可以好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对它呢是有一种疑虑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如何避免走到装支架这个地步。我想这是我们很多人特别想知道的。 对。那么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哈，他自己就说，他说我心脏放了7个支架。然后呢他70岁哈，放了7个支架。然后老伴儿呢就说我68岁，就说我能不能不放支架？能不能不像老伴儿那样啊？你看他70岁的人，他放了7个支架，而且现在啊腿没劲儿，也不能走路， 还得常年吃药。 常年吃药。而且呢他呢又头晕头疼，记忆力也不行，而且呢他又有高血糖，又有高血压，人又肥胖，又有高血脂症。他就是说自己就是身体虚弱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啊，自己就是说躺在床上自己还觉得累，然后下肢也发凉发麻也疼痛。然后呢他在叙述的时候呢，就是说自己非常无奈啊，抱怨了一大堆，就是说医院如何如何不好啊，医疗水平如何如何不高啊，就是排队啊挂号呀如何如何难啊，说了很多很多。其实在我们国家来讲呢，确实是医疗资源不是很丰富的这种情况下哈，确实是人们存在着一个看病难呀这样的问题哈。而且我也非常能理解，我们去看病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艰难，很多艰辛哈。那么其实这位听众朋友的老伴儿呢，他提出来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我能不能不放支架，对吧？其实周老师，就你和我来讲，也会想这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在10年20年之后，我们不放支架，我们依然活得很健康？这其实是我们听众朋友最想得到的答案啊，最想知晓的这个问题。那么你说那个70岁的那位听众朋友，他心脏放了7个支架，叙述了自己很多看病的这个艰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定也在想我能不能不放支架。但是呢我们听众朋友呢可能不知道我怎么样来保健，怎么样来防病，来达到我不放心脏支架这么一个目的哈。 实际上这就是要预防了。 那么这个预防呢，可能听众朋友不理解从哪个角度来预防。其实啊最终无论是我们冠脉血管的这个支架介入术，还是我们肾血管，还是下肢动脉的这个介入术哈，其实它最本质的问题都是动脉血管堵了，动脉血管里面有斑块了。那么是什么造成了动脉血管的堵，造成了动脉血管里面有斑块啊？这个呢实际我们在医学上呢叫做代谢综合征。您看有很多老年朋友啊，他会反复的发生这个小中风啊， 一会儿这个眼前黑了，一会儿咕咚一下倒了，他这个时候呢就觉着，哎呀，就是到这种情况下他才认为，我的身体出问题了，我应该就是防范我这个疾病了，他这时候会认为，哎呀，我身体出了很严重的问题了。但是他并不理解他这个小中风是由代谢综合征引起的。可能听众朋友对代谢综合征这个医学名词理解的不是那么深刻哈。实际无论我们听众朋友做这个心脏支架的介入术也好，或者是有了小中风也好啊，或者是有了下肢的发凉发麻疼痛这种情况，不得不给这个下肢的血管里放一个支架啊，等等的这些问题，也或者有颈动脉的堵啊等等这些问题，其实这些问题的发生都是由代谢综合征引起。那么什么叫代谢综合征？代谢综合征就是我们说的几高，第一高就是高血压，第二高是高血糖，第三高是高血脂，这就是我们听众朋友平时说的三高哈。那么这三高再加上我们体重的增高，这个呢我们在医学上就叫做代谢综合征。那么这个代谢综合征是什么出了问题呢？实际是营养的代谢出了问题。那么可能简单的说呢，就是说管住嘴迈开腿，对吧，少吃一点多动一点，让这个代谢平衡起来。但是只对听众朋友简单的说一句管住嘴迈开腿不足以解决听众朋友的问题。比如说有的听众朋友说，哎呀，我已经小中风的反复发作了，你就告诉我一句管住嘴迈开腿，他实际上他不知道这个该怎么来执行。哎，那么我们在这儿呢告诉听众朋友啊，就是说您不发生小中风，不让这个心脏放支架啊，不发生您非常非常多的头晕啊头疼啊这种严重的问题，最最关键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解决代谢综合征的第一关键点，就是你的体重指数一定要达标。如果听众朋友不知道我如何不放心脏支架，比如说周老师，你和我要让我们20年、30年以后啊，心脏不放支架，血管不堵，那么首先就要掌握一个标准，那这个标准就是体重指数要达标。那么可能听众朋友问了，这个体重指数是多少呢？有的听众朋友呢就会简单的理解，看着，哎呀不胖，周老师您这个体重指数是达标的，您不胖，然后看到另外一个人说这是，哎，您这个体重我认为也是合理的。其实合理不合理不是我们眼睛 外表能看出来的， 哎，不是我们观察眼睛说了算，是那个体重秤说了算。实际很简单，我们就是教大家一个简单的体重指数计算的办法，就是男性用您的身高减去105，就是身高的厘米数啊减去105。比如说周老师您是1.75米的个儿，那么减去105您就是70公斤，70公斤就是140，对吧，那您这个体重要140以里就是合适的。那么女性的听众朋友呢是减100，哎，比如说我是1.65米的个儿，那么我减100，那么我剩下的就是65公斤的体重，65公斤体重就是130斤，对吧？你就体重不要超过130斤就是正常的，就是一定不能体重指数超标。如果体重指数超标了以后，那么就证明您已经有代谢综合征发生了，这一个指标啊。那么有的人说，我只是肥胖，我没有高血脂，没有高血压，没有高血糖。那么您只是肥胖，只是体重指数超标，您没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也是暂时的，随后马上就会有高血脂症、高血糖、高血压随之而来。那么可能倒过来，有一些听众朋友又问一个问题，说我体重指数没超标，哎，我这个体重指数挺合适的，有的人甚至说我这体重指数还低呢，我挺瘦的，但是我也高血压，对吧，我也高血脂症，但是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那么您的体重指数是超是达标的，是正常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哎，那么我们再控制您的血压、血糖或者是血脂，那么它是比较好控制的。我们再从另外一个病因上去入手。那么如果您的体重指数是超标的，那么这个时候无论是您的高血压、高血脂还是高血糖，那么要控制这些问题，甚至是高尿酸血症啊，要控制这些问题，首先要从体重指数上入手，就是体重要先降下来，体重降下来以后，那么其他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其实关于体重的，刚才你也提到啊，外表观察啊，给人的形象，这是一个体重数。实际上你真的上秤以后呢，又是一个体重数哈。像刚才您提到，比如有人看着挺瘦的，但他依然有什么脂肪肝呢，或者三高。实际上这个更专业的说呢，是跟他的体脂数是有关系的。比如说看起来很瘦，但是呢，他的这种体脂数啊，相对比较高。比如说他肥很瘦，但是他的肥肉多，他肌肉少，所以他有时候他代谢依然是不好的。 您说的这个意思呢，我刚才说了一个就是笼统的概念，就是说我们不管您的体内的脂肪的分布是多少，肌肉的分布是多少哈，就是您总的这个重量首先是不能超标。那么您的这个总的重量不超标的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有的人说，哎，我挺瘦的，那么我为什么还有高血脂症？哎，这个我们再用别的手段啊，来提高您的这个人体内肌肉的这个含量，降低您体内无论是腹部这个脂肪，还是这个脏器中间的这个脂肪，降低这个量，那么这种情况下您的身体会更健康。那么对于我们一般的听众朋友来讲，首先您就是不管您的这个体质里面的这个肌肉的量和脂肪的量分布是多少，先不管这个量是多少，那么您首先要把您的这个总的重量要控制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所以说呢，体重正常的，这是身体健康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啊。体重正常了，一般的情况下，它的代谢就不会有异常啊。当然也有特殊的情况，刚才您也提到了，特殊的情况我们特殊对待啊。因此呢，您要想以后岁数大了啊，不出现什么心脑方面的问题啊，也就是说不会发展到什么放支架呀、搭桥啊等等这样的情况。您本身不是这个对这样的事情特别的这种抗拒吗？那我们就要从预防开始，首先要预防您出现代谢综合症的情况，也就是三高出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那么怎么去预防它呢？实际上身体不要肥胖，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条件了。当然了，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说根据您的这个体重啊，我应该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应该怎么来防止代谢综合症的产生啊等等的，这个是需要健康风险评估的。 健康风险评估，赵老师，这个问题是这么解决哈。可能说到这儿呢，听众朋友要问了，说这个贺主任，我的体重指数是不是超标？ 对。 那么可能问到这个问题的人，很多听众朋友自己知道我的体重指数是超标的。那么他就要问了，我如何让我的体重降下来？ 对。 那么这个是要有科学的手段的。我们先会给听众朋友做一个健康风险评估，然后同时呢，我们会给您计算出您的体重指数是多少，您的正常的体重指数应该是多少，现在是多少，超出来了多少。那么这个如何降下来，降到正常，这个呢是有一个全套的一个办法的。这个全套的办法呢，第一就包括饮食的控制。那么这个饮食的控制呢，我们可以给您出一个饮食方案，就是您该吃多少，吃什么种类的东西，吃多少量的东西，这个呢我们给您出一个方案。然后就是您的运动方案。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说了，我每天走了10000步，我运动的量挺大的，但实际您运动的强度可能不够。我们还会给听众朋友出一个具体到您的一个运动的方案。那么这个运动如何来做，食谱怎么来定，我们都会定期的教会听众朋友。比如说听众朋友有需求了，您可以报名，报名完了以后呢，我们就给您设计完了以后给您上课。这样的话您学到这个方法了，这是从本质上入手，让您不发生代谢综合征，减少您的代谢综合征的发生，让您最后不得小中风，不放心脏支架，对吧？让您最后能保证您健康长寿，其实这是一个本质的办法，就是我们通过一个科学的方法 教会听众朋友如何改变生活方式。 这也就是古人说的上医治未病啊，就病没有发生之前，我们要好好去预防啊，以防它的发生啊，这是最聪明的一个做法。那如果大家呢有这方面的一些想法哈，希望呢能够得到一个风险评估，得到一个针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啊，这个来制定的一个健康方案的话，您可以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那么注意啊，就是早晨八点半之后打电话的人非常多，因为最近的需求量也非常大哈。看来大家的健康意识都提高了，所以大家在打电话的时候要耐心一些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古史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这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在洪荒时代就注重茶的某些治病药用特性。唐代《本草拾遗》记载，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几千年来，茶在中华民族生存繁衍过程中的防病、治病及药理作用，已经成为医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九五医药科技攻关计划正式立项。该计划是我国实现新药由仿制向创制转轨的基础工程。茶叶里的药用成分茶色素也在该项研究计划之中。1997年茶色素学术交流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茶色素全国临床科研一线的3000多名高级医药科技工作代表参加了大会。茶色素的医学效应评价向世人公布了600余万组茶色素临床科研数据和结论，这些数据最终被确定为茶色素的国内国际标准。1998年茶色素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珠海、香港、澳门举行，研讨会上介绍了我国在茶色素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茶医学科研专著《茶医学》、《茶色素与健康》、茶色素临床科研成果专辑、茶医学研究大全等，开创了茶医学系统性理论研究的先河，为茶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今天茶叶里的提取物茶色素已经广泛地在药品、功能保健食品、食品中被开发应用。听众朋友们如果想进一步学习了解茶色素在心脑血管疾病、三高代谢性疾病的保健作用，可索取《揭秘茶色素》这本小手册，深入了解学习。 那么今天我们也提到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如何让这个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听众朋友啊不放支架啊，因为很多人对于放支架是非常抗拒的。那首先呢就要预防啊，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产生。刚才您说了，一定要避免代谢综合症。那也就是说，造成代谢综合症的就是三高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等等。那我们怎么能够保持不三高呢？当然了，我们通过各方面的一些健康知识，大家也会知道，比如说吃上要注意啊，比如说运动上咱们要跟上啊，比如说心情上咱们要调节好。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些什么要做的？ 这个在中医中药这方面啊，其实还是非常博大精深的啊。你比如说茶色素，对吧？茶色素呢，就是在茶里面啊，它提取出来的这种从多酚再分离出来最后就是茶色素了，它可以分离出茶红素、茶黄素和茶褐素哈。那么这个茶色素呢，它其实对于我们人体呢就有非常有效的 降三高的作用，无论是血脂、血糖还是血压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啊，确实是效果不错。那么可能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说，我现在已经放了支架了，而且我现在呢血脂、血糖、血压呢都是非常不好控制的了，而且有的人呢说我经常发生小中风这种情况哈，也有头晕、头疼、失眠这种情况。哎，那么这些听众朋友呢，在积极的控制体重指数的同时啊，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选用茶色素啊。那么茶色素呢，它还有一个好处呢，是它分子量小，有水溶性。它呢可以透过我们大脑的第四层膜啊，就是血脑屏障，这样的话呢可以改善脑组织的缺血缺氧的情况。那么很多听众朋友有小中风的人啊，反复发作，哎，那么用了一段时间的这个茶色素以后呢，就觉着头晕头疼的这个症状没有了，而且呢小中风呢基本上不发作了。我呢就有一位听众朋友呢，他呢就是这种情况啊，我还对他进行了一个采访，那么后期的时候呢，我会把这个采访录音呢放给大家听，但是同时呢我还给到了他其他的方案，最最关键的一个方案就是控制体重的这个方案。我要先让他的体重整个先降下来，然后呢再把他的这个体质，就是他体内的脂肪和肌肉的这个分布的这个量给他放到一个平衡合理的位置上，就是努力的提升他体内的肌肉的含量，降低他体内的这个脂肪的含量。那么这样通过一个长期的调理，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可能会身体素质就有大幅度的提高。另外这位听众朋友呢，他还有很强的抑郁的这种状态，那么这个呢我也会通过一个心理的疏导，通过一个音乐的疗法给他进行一个调整。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其他的听众朋友啊，有这方面的需求也可以报名，然后呢我可以开设一个相当于是培训班吧啊，和这位听众朋友呢一起来进行这方面的相应的训练。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积极的用茶色素来进行干预啊，这个呢效果呢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对，像这些健康管理方案的话呢，我们一定要 因人施策 啊，根据您具体的情况给您具体的方案啊。所以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赶快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是8886-4427 8886-4427。好了，那又到了出题的时间了哈。那么昨天我们的问题是长期高血压会引发阿尔茨海默症吗？答案是会，您答对了吗？好，那今天的问题是阿尔茨海默症分为轻、中、重度，轻度的阿尔茨海默症病程一般为几年？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茶色素是从茶叶中提取的茶多酚，经过氧化聚合反应生成的一种水溶性小分子酚性氧化聚合物，是一种具有极高生物活性的物质，其主要成分是茶黄素、茶红素、茶褐素。茶黄素具有抗血凝、促纤溶、降血粘、防止血小板粘附和聚集、加快血液代谢、提高血液细胞血氧能力的作用。茶红素可升高血清中高密度脂蛋白，降低血脂和血清中低密度脂蛋白，并具有对逆转录病毒的逆转录酶、各种细胞 DNA 和 RNA 聚合酶活性的抑制作用，还具有溶解血管沉积物的作用。茶褐素具有增加血管韧性的弹性，修复血管内膜，防止高血压、糖尿病的作用。1997年9月，茶色素临床大协作正式开展，将近3000家医院、5万名临床工作者通力合作，120万名心脑血管及其他相关病例开展茶色素临床验证，最终得出结论：茶色素对调节血脂、血糖、逆转动脉粥样硬化、抗脂质过氧化、 抗凝促纤溶、增强免疫等作用明显，具有十分广阔的药用开发和保健应用前景。根据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发行的《中国茶色素临床科研论文专辑》大量详实的数据统计，茶色素的保健作用明确，对心脑血管及三高人群、功能性消化不良、慢性萎缩性胃炎、十二指肠溃疡等均具有良好的保健康复作用。想进一步了解茶色素的保健作用，可索取揭秘茶色素的保健手册。 好了，那今天的养生之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贺云主任。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本节目由黄金茶色素特约播出。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心念》，由陈涛作词，王贝作曲，汤飞演唱。 瑟瑟霜，风不息，脸颊横飞冬雨，止不住乡愁悠然而起，一声淅淅沥沥。我在天的这边，你在天的那里，成影中故乡青山剪影，心心念念不已。总是在万家灯火闪亮，我知道我将终老他乡，舍不得乡愁离开胸膛，明月重生比天亮。心心念念。